彻的却已融化，我在人间，我的压力和疑惑。爱和理想怎么平量，穿过难关避开受伤，其实我和凡人都一样，担心路会走错方向，担心他不放在心上，担心生命不再充满渴望。 When I'm weak 孤独，我不去奔波。

去感动。